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我记得老舍先生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母爱是伟大的，母亲节也是越来越成为最能撩动大家心弦的节日。然而大家伙在忙着晒妈大比拼，或者在为妈妈们买买买之余，是否真正的考虑过妈妈们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试图在歌声里和您一起来找一找答案。早上好，我的朋友，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温情上演的歌飞扬，我是刘慧。暖场歌，我为你请出一把好声音，姜育恒为你带来这首久违的《烛光里的妈妈》。 孩子，你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让我伤心难过，骄傲和期望。我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为了妈妈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在妈妈的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孩子。 Good.

谢谢李丹阳深情讲述的这首母亲之歌，深情感人，对母亲的思念与赞美溢于言表。是的，今天歌飞扬正在和您一道为2018的母亲节献上我们最真挚的祝福。我们也试图探讨一下，母亲们到底在这个节日当中最需要的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将要分享到的是来自歌手雷佳唱出的对母亲的情谊。也许这一天母亲们只是想听你像这首歌名一样发自内心的喊一声我的好妈妈，这样的话你有多久没说出口了呢？ 开口喊你是妈妈，一声两声三声，开口喊你是妈妈，妈妈天空牵挂。敞开心眼睛老望着妈妈，一步两步三步，妈妈笑出泪花，天天见着全靠哺乳的妈妈，一岁两岁三岁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星星多么美丽，可是没有你，一切都没生气。每一个孤独的深夜里，你是否知道我默默地思念你？我不愿只在梦里见到你，因为爱着你，我不会再哭泣。我不愿只在夜里思念你，拥有你的爱，相信我会创造奇迹。是那么的神奇，还有多少事待我解开秘密？何时我才能坚强有力，想要再见到你，只能全靠自己。 今刘欢填词并演唱了一首歌，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的插曲之一。这首歌表达出了那位少年美好的内心情感，抒发出对母亲深挚的思念和拯救母亲的决心。歌曲的开始部分在低音区进行，好像是对母亲倾诉自己的思念，而后半部分在高音区行进，用重复的旋律对于情感加以强化，而最后则以天地融化在我心里的绵长低音结束，情深意切。母亲们知道我们的志向在天地间，但她也许会有一点奢求，可能希望你时常把她放在心间，像接下来谭晶在这首歌里唱的一样，经常给她一通亲情电话就够。歌飞扬，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继续在歌声里来感念母爱，待会儿见。 孩子在外多好，妈也放心不下。孩子在外最想的也是妈。妈妈上岁数了，也有了一些白发，起早贪黑还在张罗呢。声音有点哑。 只听妈妈轻轻说，家里挺好的。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千年之约》，陈涛作词，王渊作曲，韩红演唱。

在那病床上，有人他掉眼泪，你露出那笑容时，有人乐开花。啊，这个人就是你啊，啊，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啊，不管你多富有，无论你官多大，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啊，这个人就是 歌声里的那种感慨，真实的让人感同身受。歌声里的那种温情，铺展的让人找不到任何一种感情而可以替代。这便是母亲所能给我们的。这一版母亲来自歌手曹富佳。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在歌声里和您一同来感念今天这个母亲节。我是刘慧。这两天看到一张被很多人转发的卡通图片，很简单，就是描绘了一位母亲隆起的腹部，母亲怀孕了，面带微笑，用双手抚摸着自己。下面有一行让人会热泪盈眶的文字：这个世界上，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母亲都会是第一个力挺你的人。说起来，我自己也做了母亲快两年半了，要讲对母亲意义的理解，我越来越发现，尽管这其中有很多的辛苦劳累，但是你会发现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心甘情愿。母亲就是这样，也许她真的不要求要拥有什么，只是一种付出就会觉得很幸福。来听怡人制造的这首《妈妈》。 妈妈不拉的索阿姆，我妈妈，我的妈妈，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这两天关于母亲的照片搭配着煽情的文字，鲜活亮相在很多人的朋友圈。你会发现，有的晒母亲年轻时的靓照，有的呢则晒出跟母亲的自拍照，甚至还有人通过照片合成晒自己和母亲的穿越照。有人就笑着调侃说，哎，今天看朋友圈跟见对方家长一样，把所有人的妈都看了一遍，而且还不用送什么礼物。玩笑归玩笑，很多人还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了对母亲的情谊。那我们接下来将要连续分享到的两首作品都是带有很浓郁的民族音乐背景的，分别是来自阿莫龙演绎的有着高原气息的思念母亲，以及齐峰的一首有着草原风的妈妈的笑容。 秋风吹，燕儿晚南飞，心中有无限的伤悲，梦里看见妈妈的脸，我的想念向谁说悲，白云间天地连一线，身在天边，马头琴弦拉起思念，我的妹妹好好入睡。天边情的夜，有些人永远不能再相见。 想念。妈妈的 读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最优美动听的歌声。歌飞扬2018重装上阵，全新出发。每周六日早6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亲爱的朋友，爱妈妈不只是在母亲节，其实大多数的妈妈也不需要你的鲜花和多少礼物，他们想的是只要你用心生活，用心爱自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偶尔的回家陪陪她，看看她，其实就是对她最好的爱了。 在此歌飞扬一记，祝这最后的一首歌来自歌手圆圆演唱的向各位伟大优秀的母亲们致敬，祝你们身体健康，节日快乐。李慧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母亲让我为你唱首歌。 你把苍老留给自己，把青春给了我，你把眼泪留给自己，把笑容给了我，你把冬天留给自己，把温暖